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本周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来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合说的传统相声批讲类的一个作品酒色财气。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如下山猛虎，气似无烟火炮。现在啊，我们来说这段相声。相声啊， 讲 你这什么啊？谁？ 你？ 我怎么了？ 你为什么冲着观众拍桌子瞪眼骂大街？ 我没有啊， 观众是演艺人员的衣食父母。 对呀、啊， 没有观众的爱护跟捧场，你凭什么住洋房坐汽车 啊？ 没有观众的鼓励和支持，你凭什么穿西装留分斗？ 留分斗太这发型扯不上啊，这个。 哎，你看看你这德行， 我哎怎么了？ 举止轻浮是态度傲慢，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啊！ 告诉你啊，我幸亏是个读书人呢 啊！ 我要骂你吧， 你敢呢你？ 有失我学生的身份。 嗯， 我拿《朱子之家格言》里的一句格言， 嗯， 我来羞羞你，臊臊。 嗯，哪一句？ 你什么东西？ 这个《朱子格言》里头有这句吗？我招着你了， 我不满意你这个态度。 这位诚心跟我找茬啊，这是 啊？ 哎，我问你，我什么态度啊？ 什么态度啊？ 哎， 上着台来，冲着观众拍桌子瞪眼骂大街， 多在呢？ 我娘、啊，哎，你干了没有？ 什么？什么？我没有啊， 没有 啊。 好，那你刚才上台来的时候怎么样来着？你还记得吗？ 那怎么不记得呀？ 好 啊， 赵峰抓草药，你再来一遍，让大家伙看看你是不是拍桌子瞪眼骂大街。 好，你看啊，我上来的时候是这样， 是 啊，啊，酒是 穿肠，您都看清楚了没有？ 啊， 又拍桌子又瞪眼， 哎， 怎么？ 这是我们说相声的规矩啊。 哦，这说相声还有规矩？ 当然了，没有。五音不能正六律，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呢。哪一行有哪一行的规矩吗？ 啊， 没有规矩啊，就乱了章法了。 那立了这规矩，它得有道理，有说辞。 那当然了。 那你得给观众一个合理的解释 啊， 你得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可以， 否则我就上法院摁铃告你。 我犯了什么罪了？你告我。 大庭广众之下公然侮辱毁谤，依法可以判你6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我 告诉你 啊， 如果你想庭外和解也成。 那怎么样？ 你请我吃30个饺子，一碗酸辣汤， 这 算？ 就这点主意你了。 你给大家解释清楚了 啊！ 你们这个规矩啊， 告诉你，前面啊，不管是什么节目，表演完了，一定是高潮收场，对不对？ 那当然了。 观众呢，这个时候情绪非常的高兴， 嗯， 对表演过的节目一定是互相的赞赏、品头论足。 那一定了， 哎。我们上来的呢，为了请观众注意力集中，拿着这么块醒木， 嗯， 这么一拍，俩眼呢就这么一亮神， 就冲着观众骂上大街了。 什么骂大街？我那是念4句定场诗。 定场诗 啊？ 什么叫定场诗？ 稳定观众的情绪。 哦，那你骂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 我念的是啊，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如下山猛虎，气似无烟火炮。 这个是 酒色财气。 哦，酒色财气 啊？ 那怎么讲？ 这怎么讲？ 这还怎么讲啊？啊，反正啊，就是用九色财气这四个字编成合辙押韵的诗罢了。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哦， 这就是你们这群臭说相声。 哎，说相声都惹你了。 不过是尔尔啊。 啊， 你是不知所云，不知底蕴，不学无术，不求甚解。你不经大脑，人云亦云，你是不加思索，先脱杠而出。 哎呀， 脱口而出。 嘿，你胡说八道吗？这不是？ 这是用九色财气这四个字 啊。 编的这么一首警示的词句。 对呀、啊、 提醒大家伙注意 啊， 人生在世既然不能够脱俗，生活当中也就离不开这四个字。 当然了， 酒色财气 对 都要有节制， 哦， 不能过分的贪恋。 对， 那要照您刚才这么一说 啊， 这酒是穿肠毒药， 嗯， 那还有谁敢 啊？怎么了？ 合着公卖局是公开的卖毒药？ 对，你说这个 告诉您，酒是生活中的点缀品。 哦， 无酒不成宴饮。 啊啊， 俗语说得好吗？喝酒能喝饿了，耍钱耍薄了。 对， 酒呢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逢年过节，婚寿喜庆， 嗯， 亲人团聚，老友重逢， 嗯， 多少不了要喝杯酒。喝酒呢要自量， 哎，适可而止。 对。你可以很愉快地享受那种欢乐的气氛，对不对？ 对对，不错。 花了钱买几酒，我们要去享受酒、 哎、 别让酒呢来享受我们、 啊、哎，那怎么会呢？ 那怎么不会呢？ 啊， 你喝多了喝醉了，你就让他享受了，让他给整整。 是啊， 只要你是喝过了量，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腿也软了，说话的舌头也短了 啊、哦！ 两只手指天画地下步了， 嗯， 两只脚一溜歪斜直半段， 对， 那不吐的还好 啊， 要是憋不住的 啊， 哇，哎呦，怎么着就还了急了， 好嘛，灵魂整住了， 好好的一个人 啊， 让酒给修理的都变了形了，您说这算是享受吗？ 啊，这个呀，这是受罪呀、啊，这 是吧？不过有时。时候呢，盛情难却， 嗯嗯嗯， 逼在那儿了，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难得一次，还情有可原。 对对对，经常这样就受不了，不像话了。 哎，这样的人也有啊 啊， 有啊 有。 这种人呢，就叫酒魔了。 哎，什么叫酒魔呀？ 哎、酒魔呢，就是嗜酒成癖的人。 哎，这酒魔跟那酒仙。怎么个比法呢？ 酒仙 啊， 哦，您是说李白呀、 啊？啊，酒仙呢？ 太白刀酒诗百篇呢、啊？人李白被称为酒仙，是人家喝了酒酒灵感，人家能作诗啊。 那你说这个酒魔呢？ 酒魔喝了酒没灵感呢？ 啊， 哎，但是他有预感呢、啊。 他有什么预感呢？ 他会尿炕、啊。 这是什么预感？ 这酒魔呀、啊，也叫酒痞 痞。 啊， 哪个痞啊？ 地痞流氓的痞。 哦， 这路人呢、啊、是既没出息又难缠，好高骛远，自命不凡， 嗯， 又馋又懒，还牢骚满天、 哦、 他瞧谁呢都不顺眼， 嗯嗯， 他到哪儿都讨人嫌， 嗯， 自以为是怀才不遇，总以为自己是受屈含冤。 哦， 他有什么才呀、啊、 什么才？ 不是就会尿炕吗？ 你这点 这路人呢，好酒三杯杯，拿酒当命，是见酒就喝，嗯，喝了就醉 啊， 一天24个小时清醒不了几分钟。 哎呦， 不管是好酒坏酒，整天攥着个酒瓶子 啊， 说是呢借酒浇愁，实际上这种人呢是不敢面对现实。 哦，他叫逃避。 对，这路人呢是借酒撒疯，胡说八道， 嗯， 惹是生非，胡打乱闹， 嗯， 不一定哪天时辰一到，俩腿一伸就盟主宠招了。 又是玩完了，胡打乱闹。哦，对对对对对， 酒是穿肠毒药，是这么个解释法。 哦，这我才明白 啊！ 您说那个色是刮骨钢刀呢？ 嗨，这色要真是刮骨钢刀，那谁还敢接不接？ 这又怎么个解释法呢？ 食色性也 啊， 这是与生俱来的 啊。 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合法的婚姻，规律的生活，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是很正常的呀。 是啊， 是不是啊？ 对对， 整个的，您结婚了吗？ 哎，孩子都仨了 哦。 你这骨头 什么？是什么叫这块骨头啊？啊， 我你怎么没有让你们家那把刀把你给剐了呢？ 啊，这像话吗？他们是 不是不你说的吗？也是刮骨钢刀啊？ 真是那 这 个 色是刮骨钢刀啊？ 啊， 是说那些个暴发户 哦， 保暖思淫欲，仰仗着有俩钱儿，到处去寻花问柳，遇上那些个笑贫不笑娼、好吃懒做、招蜂引蝶的莺莺燕燕，积极钱零肉是各求所需 哦。 这种色情男女是只顾眼前享乐，生张熟味，纵欲杂交，不知节制，积酒成牢，梅毒难治，疱疹难疗，遗传后代是子孙难逃。 哎呀，您听听，太扎了，这套一套的。 乃是刮骨钢刀，是这么个解释法 哦，是这么个解释。 那个 财如下山猛虎又怎么说呀？ 俗语说得好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是啊， 是不是？ 是。 所以就有人为了钱财泯灭天良，不择手段，丧心病狂，吃饱钱卖手枪，劫金店，抢银行，走私逃税，做假账，贩卖人口，做暗娼。 哎呦，这都是为了钱呐！ 是啊，有的人倒账倒汇，勒赎绑票；有的人偷入盗版，诈赌为标；地痞流氓输打赢要，鸡同神棍到处招摇；有的人收龟飞飞，有的人要红包；有的药房净卖假药，有的大夫给人家乱开刀；有的人跟自个儿的老婆一扮演仙人跳；有的人跟洋人打交道，一块合伙做外销。 这拓展国际贸易做外销，这是好 只要您有兴趣，我给你介绍，15000块连税都甭交 啊！ 哎，要不然这么样，您做进口代理 啊？那好，那卖 海灵、吗啡、速食康，您还是卖炸弹还是卖手枪？ 这干不了，哪一块逮着也活不了 哦。说了半天感情，您怕死啊？ 废话，谁怕死啊？ 哎，也有那可以发大财又死不了的。 哎，有这种事吗？ 怎么会没有呢？人家已经赚了几十亿了。 几十亿呀、啊！ 您咬牙干什么呀？你见过钱没有啊？ 不是啊，这几十亿它是怎么个赚的呢？ 哎，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机关呢。 啊， 抓住漏洞，坑蒙拐骗，利用弱点，巧语花言呢。 啊， 只要有便宜，谁都想占；只要有好处，哪个不贪呢？你可以坑穷人的钱，蒙阔人的钱，拐社会的钱，骗国家的钱 啊！ 弄起来几十亿用不了几年，只要你多印点贵宾券，到处一散，再大的罪过，顶多还判你15年。 那将来放出来怎么见人呢？ 还想见人？嗨，那有什么关系 啊？ 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嘛，你管他呢？ 不，行，没脸见人呐，没脸见人了， 没脸见人呐，你出国呀？ 只有这么一条路了。 哎，对， 我看呢，也只有蹲在监狱里头等着了。 您等什么呀？ 等刑期满了出来呀。 不用等刑期满了，您也可以出来呀。 那凭什么呀？ 你只要得了肝癌cancer，你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我死到医院了不？ 所以说呀，非分之财不可贪呢。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 对对对，否则呀，早早晚晚的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啊。 我跟您说，这财是不是下山的猛虎？ 对，比老虎还厉害多了。 这种老虎您怕不怕？ 我怕。 哎，我不怕。 你不怕？ 哎，我不怕这种老虎。 那你怕哪一种老虎呢？ 我怕我们家那一头老虎。 你们家那个母老虎啊。 你不能小点声，你这样子 听见怕什么？ 哎，你不怕他，我怕他呀。 你怕他什么呀？这句话是我说的呀。 哎，你说的也不行啊。他会把这笔账算到我身上啊。 什么呀，你这没出息劲儿。哎，我问你、你为什么那么怕他呢？ 谁怕他 啊？ 那是他吗？哎呦呦，我那是尊重他，让着他。 什么让着他呀？你这么说好听 啊？好听干嘛呀？ 啊， 常言不说的好吗？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狗斗。 不跟狗斗？ 不跟。 这句话是你说的？ 我说的。 你不后悔？ 怎么了？ 你把你老婆比成狗，这句话不是你说的啊？ 你这人怎么逮着一句是一句呢？ 你怎么老给我上眼药干？ 别找，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你开玩笑不要紧，那我那个老婆她会认真的呀。戏子无烟火炮就是这个样子。 哦， 总不能为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家宅不安，四邻不宁吧？ 哎，那倒是， 是不是啊？两口子吵架拌嘴，怄气是小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要闹分居啊，搞离婚了，那不是让人看笑？ 对对对，小不忍则乱大谋，要家和万事兴嘛。 哎，这还不只是家中公子 啊， 就算是开店做买卖，也得讲究和气生财呀。 人无笑脸休开店嘛， 对吧？哎。工业社会转入到工业社会，什么都在改变。如果您跟不上趟了，不能适应了，你非气死不可。 至于吗？ 现在的人都在现实上。 哦， 不管将来，只顾眼前，讲厉害谈条件，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 哦， 托人凭推荐走门路找靠山。 对， 公共秩序全不管，公共道德那就更甭谈。 哎呦， 到处是烂啃烂烂，到处是废水黑烟，到处都是摊贩，到处都是窃盗抢钱，到处制造脏乱，到处勒色成灾。不按规定停车靠站，不按次序站队排班，不服取缔，死皮赖脸不通法律，胡搅蛮缠，曲解民主，滥用人权，磨尖了爪子是钱就赚，削尖了脑袋他是见缝就钻。 哎， 见利忘义，您看了您说您生气不生气？ 我生气。 还有一些人会让您更气。 什么样的人呢？ 是这种人呢、那就更莫名其妙了。 哦， 什么地方啊都能见得着， 是吗？ 抱粗腿，捧臭脚，耍傀儡，当活宝，不懂装懂，不知道他说知道。其实呢，他什么都不会。酒囊饭袋大草包，念个书不懂得尊师重道，打着旗号是到处招摇。自以为是新科状元，顶着纱帽，当今显赫，裙带围腰。张嘴就是官腔味道。走起路来夹着个尾巴是一摆三摇，用完的时候做一磕头恨不得给你盖庙，用完了以后狗脸一翻，马上他就过身。您可别生气 啊， 别毛躁 啊， 留神您的心脏病，小心您的血压高。 不生气， 千万要记住，和为贵来，忍为高。 好， 不做媒人，不做宝，一生一世没烦恼。有人吵嘴您别管，有人打架您别瞧。 哎， 这年头啊，好心并不一定有好报。 哦， 因为劝架的时候，有时候您先挨那第一刀。 哦，打红眼了，乱捅啊。 要真生气能啊气炸了肺，您那一天都活不了。 哦，这就是气似无烟火炮。 对，我小的时候呢，我爸爸呀教我四句九色财气，可不是像刚才您那种念法。 哦，不是九世穿肠毒药，乃是刮骨钢刀，财如下山猛虎，气似无烟火炮啊。 哦，您那四句太恐怖了，怪吓人的。 那令尊说的那四句， 我爸爸说那四句比较温和。 那是怎么说的呢？ 说是无酒不成宴席，无色世间人稀，无财谁肯早起，无气反被人欺。 哎，这差不多嘛。 差多了。 全一样吗？ 不一样 啊。怎么呢？ 比方这么说吧，最近我的生意不错，赚了钱了， 发了财了。 朋友呢给我介绍认识一位小姐，准备结婚 啊。你要娶媳妇儿来， 到时候呢请您去喝喜酒。 那我一定到。 我照这么说对不对呢？ 对， 要照您那四句那么一说 啊， 那就不像话。 哎，怎么呢？ 最近我发了个下山猛虎 啊。 朋友呢给我介绍，我打算着呢取一把刮骨的钢刀。我说这话您可别无烟火炮，到时候请您一定要来喝我的穿肠毒药。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酒色财气，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相声艺术。

会里啊，讲究男女平等。 是啊，男女平权嘛。 在帝制的封建社会里可不行。 怎么呢？ 那时候啊，是男尊女卑。 哦，妇女没有地位。 在旧礼教的约束下呀，立了很多的规矩来限制妇女。 嗯， 连行动坐卧都要有一定的规矩。那些个老规矩啊，要求妇女们要行不摇头，笑不露齿， 嗯， 站不倚门，坐不露膝。 坐不露膝。 对，坐在哪儿不许把磕膝盖露出来。 那要穿那个迷你裙不全露着了吗？ 嗨，那会儿哪有迷你裙呢，穿旗袍。 哦，旗袍哦，露不出这磕膝盖来了。 露出来也没关系啊， 怎么 他里边还穿着长裤呢。 哦， 那裤腿那还扎着绑腿带呢。 就是，那怕什么的，这要求太过分。 或许是过去这些个老规矩要求的太过分了，旧礼教约束下的压力太大了， 嗯， 才会引起今天社会上的妇女界勇敢的突破，强力的反弹。 怎么反弹呢？ 哎，歌厅里唱歌的脱，舞厅里跳舞的脱，盖房的工地秀上脱，旅行的 bus 上脱，啊，婚寿喜宴上脱，死人送葬的花车上脱，谢神的庙前面脱，还有什么养眼秀、穿帮秀、特技秀、神秘秀、木瓜秀啊，秀秀秀。在旧礼教老规矩的约束之下，那妇女啊，哪是穿衣裳啊，连包带裹的都成了粽子了。 哎，你说那个站怎么着嘞？ 站不倚门 啊。啊， 不论你是送亲戚或者是等朋友， 嗯， 要不呢就在门里边，要不然呢就站出大门到外边去，千万不能倚在门口，那样容易引起误会。 误会 啊，有那么句成语吗？ 啊， 倚门卖笑啊。 哦，神女流营绿灯户啊。 有教养的妇女不会倚靠门框的。 哦，那个笑不露齿呢？ 哦，从前那会儿的大姑娘小媳妇儿， 嗯， 都要带一块大手绢。 哦， 把它穿在那个旗袍啊，或者是短褂又嘎在窝底下那扣盘上。 干嘛用啊？ 那是为了笑的时候不露牙齿， 嗯， 捂嘴。 哦，捂着嘴。 哎，虽然说过去的大姑娘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 嗯嗯， 那只是句形容词儿， 嗯， 哪能真不出来呀？不过出来的次数少，而且都是捡着时候出来。 什么时候出来呀？ 差不多都是下午一点至三点这个时候。 哎，怎么单点这个时候呢？ 哎呀，早晨起来上班的、上学的、送米的、送面的、送煤的、送炭的、推车的、担袋的、倒脏土的、淘大粪的，来来往往的人多呀。 啊， 那不能行。 哦， 吃过晌午饭，上班上学的又走了，岁数大的人呢，这个时候都要眯瞪会儿，打个盹儿。 哦，睡个午觉。 这时候呢，胡同里呢比较清静。 哦，没有做小买卖的了。 有，不过都是大姑娘小媳妇儿需要的。 哦， 卖针的、卖馅的、卖胭脂粉的了，卖零布头碎布块的了，修理笼屉咕噜锅的了，磨剪子磨刀的了，卖锅碗瓢盆的，卖糖豆大蒜的。 哇，真不少呢。 大姑娘呢在门口那买线， 嗯， 邻居二婶看见 啊， 说句笑话，开个玩笑，把姑娘给逗乐了。 嗯， 这姑娘在笑的时候呢得先捂嘴。 怎么个姿势啊？ 哎呦，姑娘啊，哎，自个儿出来买线呐，哎，留神呐，婆家会来人看你。 这二婶还挺幽默的， 虽然是句玩笑话， 嗯， 这个大姑娘心里头是真高兴。 哦， 连邻居都知道她娶了婆家了。 嗯， 那能不笑吗？ 那就笑吧。 怎么笑啊？ 啊， 哦，一摘牙， 哎，这成傻丫头了。 笑不露齿， 嗯， 不能露出牙来。 那怎么个笑法呢？ 一边说话呢一边拿这个手绢。 嗯， 哎呦，干嘛呀二婶，您咋还说笑？ 咦，太有意思。试试这个姿势， 笑不露着。 哦，不能把这个牙齿露出来。 那是过去妇女端庄的仪态。 哦，是啊， 过去啊还要求妇女们行不摇头。 行不摇头是怎么回事？ 走道啊 不能摇晃着脑袋东张西望左右乱看。 这怕什么呢？ 那不端庄啊。嗯，有失大家闺秀的身份。哦， 那怎么办呢？ 给他们戴上耳环子，又叫耳坠子。嗯，挺长挺长。嗯，那对耳坠子还有名字。嗯，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 左边那个叫羞， 右边那个呢？ 那个叫耻。 哦，羞耻。 对， 这管用吗？ 这是让妇女们呢随时随地都得注意。嗯， 注意什么呀？ 那边走过一谁说的来？啊，长得挺帅，想多看一眼，只要你这么一回头，嗯，这耳坠子就会。打腮帮子， 对， 憨肉羞啊！ 所以合着就只能这么直着脖子往走走。 是啊，不过这么走，他也有麻烦。 怎么呢？ 后边要是有个人叫他，他想要回头，那可就费了劲了。 怎么？ 他要得脑袋跟着身子一块儿转过来。 哦，为什么那么转呢？ 哎，这为了稳重，要端庄啊。 哦， 等他转过身来。耳坠子都不能碰到脸。 哦，是啊。 哎，你不信我给你瞧瞧啊。 好啊，您给瞧瞧那旧礼教的大姑娘。 好，那我在前面走。嗯，等您在后边呢叫我一声啊。 哦，我叫你。 哎，我一回头呢，您注意看这个动作。 好嘞，来来。 啊啊，不过各位，我瞧的这个是过去旧礼教下的大姑娘。 啊啊啊， 现在时髦的姑娘您可别瞧。 啊， 要瞧成这样，您上班上学都会迟到的。来，叫我一声啊。 行，哎，您哥来了啊。 嗯。 哎，二徒弟。 喂，这什么话 啊？这家啊， 哪有大姑娘的名字叫二秃子的？ 哦哟，我叫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应该叫二姑娘。 哎，对，二姑娘。 哎， 再来啊。 哎，二姑娘。 哎，哟，谁呀？ 我呀。 嗯。您是谁呀？ 你转个身来看看我。 您看，我没听出您的语声。 你瞧瞧我呀。 是啊，我得转过身来啊。 哎， 您可别忙啊。 不忙。 用不了多大功夫。 多大时间呢？ 有俩钟头就行 了。那受不了您呢。 哟，感情是阿皮婆呀。 啊。 哎，您看这个稳劲儿怎么样？ 稳是够稳的了，太耽误时候了。 哎，这是旧礼教老规矩下的大姑娘。 是啊， 现在时髦的姑娘啊，可再也不受这种限制了。 现在是新兴人类时代了， 尤其是那些个爱运动的丫头们， 哎， 健壮的就像个野小子似的，走起道来欢不乱停停，充分表现出了他们那种青春活泼的朝气。 嗯，家庭幸福，生活美满嘛。 他在前面走呢，你后边有个人叫他，噌，他一回头，不留神能吓您一跳。 至于吗？ 不信我也给您瞧瞧啊。 现在时髦的大姑娘。 对，哎，叫一声啊。 哎，芳芳。 喂。 哎呦，哎呦， 你 怎么回事？ 反应的快嘛。 嗨，愣头愣脑的怪吓人的。 您看是不是像个野小子？ 不好，女孩子还是应该有点女人味比较好。 不过您要想让时髦的大姑娘照着旧礼教的大姑娘按照老规矩那样的回头啊，那就不好看。 不稳重了，不好看了。 对了，那不好看了。 也不一定吧。 不。Yeah, 您不信好，那我就再给您瞧瞧嘛。 好，时髦的大姑娘。 哎，按照旧礼教那个老规矩啊。 对。 就这回头啊。 哎。 您得叫一声啊。 哎。回头。 哎。 啊。哎。哎，芳芳。 哎。谁呀？ 我呀。 您是谁呀？ 是我呀。 我没听出您的语声来。 哎，转过身来看看我。 哎，不过您可别忙啊。 不忙。 您等我转过身来啊。 哎，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哎， 我就快转过来了。 嗯。 哦。叔叔，他已经是您呐。 你上哪儿啊？ 我上医院瞧脖子去。 欣赏了文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老规矩，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文龙豪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贯口活力的经典名段《开粥场》。 哎， 对了，说正格的， 您最近怎么这么瘦啊？ 忙吗？ 哦，工作太忙，净加班。 嗯，我上什么班呢？我 啊？哦，您忙着写作。 我写，我写谁瞧啊？ 是。那您哦，忙着交际应酬。 我那儿那闲工夫啊？ 那您忙什么呢？ 我忙的买卖啊。 哦，您是哪一行发财？ 嗯，什么都有啊。 啊， 那最近不是提倡这个观光事业吗？ 啊， 我开了几个观光饭店。 开了几个观光饭店呢？ 啊，有什么第一、统一、中国、中泰、台湾、国宾、东方、京华这几个观光饭店。 这都是 我的。 您的。 嗯，看这意思你仿佛不信似的。 我干嘛仿佛啊？我简直的就不信。 你不信你问去。 我问谁去？我 还有几个电影院。 哦，您还开着有电影院？ 有那新世界、大世界、中国、万国、国际、国宾、国声、乐声，还有那豪华、远东，还有个日新、新生 啊。 这几个电影院。 这都是 我的。 您的。 那哎，你别瞧是我的，那个新生电影院上回着火，我连着急我都不着急。 是啊，根本没你什么嘛，你着什么急呢？ 还有几个酒家。 酒家您开的也有啊？ 哎呦，白玉楼、黑美人，哎呦，那望花台、五月花、新永乐、东云阁这几个酒家。 这都是 我的。 也是您的。 虽然这几个酒家呀是我的，我一年到头我连去都不去，他们的账我连查都不查。 是啊，你也不敢查呀、啊、你查你瞧人家怎么揍你呀、啊。 还有几个计程车行。 啊，计程车行。 有这个南海 啊， 南桥、 哦、 东南、江南、开南、剑南、华南。 哎哎，等会儿 啊， 怎么这上头都带南字的？ 那是的，这与我这名字有点关系啊。 哦，跟吴兆南。哎，对了，你怎么不用赵南呢？ 那牌照还没下来呢。 你呀，下不来了的。 那不单有这计程车呀， 啊， 你看那个街上跑的那大个黄先生，四十多路那公共汽车， 那都是 台北市政府的。 那怎么不是你的了？ 不是，人家都知道是市政府的，那我就不要了。 这点出息啊。 那当然不是我的了。 啊， 不过这个纵贯线上跑的这火车， 这是 铁路局的。 这怎么你也不说是你的了？ 啊，铁路局的嘛。虽然那火车是铁路局的呀， 啊， 底下那个铁道 那是 那也是他们的。 这废话在这儿。 不过我最关心的呀， 啊， 还是我这个善业。 善业？ 嗯， 不懂。 哎，我开了一个粥厂。 粥厂 啊？ 哎，这用不着。 怎么呢？ 此地生活安定 啊， 虽然说是有穷有富啊，要说是吃不上饭的、揭不开锅的，在这儿还没有。 哎，我这个粥厂这办公地点呢是在这儿。 哦， 这个一包呢大部分都在香港一带。 您这个粥厂有多少难民呢？ 什么难民呢？要称是一包。 哦， 一包有九万多人。 多少？九万多人呢、 啊、你咬什么牙呀？ 不是，这九万多人，这一天得多少粥啊？ 英明是粥厂啊，没有粥。 没没粥啊？ 啊， 那吃什么呀？ 一天三顿呢，早晨呢豆浆、油条、牛奶、面包随便吃。 哦，管够 啊。晌午包饺子。 什么？粥厂吃包饺子？ 你见过什么呀你？ 是 晚上吃西餐。 还有西餐 啊？这得换着样吃啊。 哎，照这样明儿我也搬去吧。 礼拜嘛舍烧鸭子。 烧鸭子？ 哎，你这哈喇子别留我身上啊。 我也没那么烦的。 初一十五六人一桌宴菜席，吃完了呢爱看电影的看电影。 哦， 不爱看电影的呢开汽车郊外兜兜风。 嚯，这玩意儿太享受了。 那没娶媳妇的呢给娶个媳妇 啊。哦，还管这事儿呢。 哎，你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好不好啊。 好好好，是是， 平常是这么舍呀。 啊， 年节还得单舍。 哦，逢年过节还单舍？ 什么话呢？那别人过节难道说这一包就不过节？ 哎，对，有理。 再者说呀，助人为快乐之本嘛，这恻隐之心是人皆有之啊。 啊，是是是是。 况且这个一包大都是背井离乡啊， 啊， 远路而来。 嗯，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嗯， 曾子曰：“是一家保暖，千家院，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 这是曾子说的呀。那我先听听您这过五月节您舍什么？ 五月节就是端阳节呀。 是啊。纪念屈原的嘛，又叫粽子节。 哎，得舍粽子。 一个人几个？ 我那是90000多人，每人一份， 一人一份。多少啊？ 江米粽子100，神符一张，一碟黑桑葚，一碟白桑葚，一碟带瓣甜樱桃，山樱桃一铺包，大杏200，葡萄600，艾子600，雄黄2两，五毒饽饽4盒，玫瑰饼、藤萝饼1/5斤，汽水2打，2打灵丹，2打滑露水，还有35斤黄花鱼。 嚯、哦！这玩意儿可真是急切啊！ 舍吗？ 哎呀，这个太好了。哦，就这个五月节就舍这么些东西。 六月天热了 啊， 一人来4条裤子，8件香港衫，早换着穿吧。 啊，够了，足够了。 七月呢，一人来2套西装。 哦，韩立定的， 不，马海达和龙的，对付着穿。 那别对付了，那已经够瞧的了。 这到了8月可就麻烦了。 怎么呢？ 到中秋节了。 哦，对了，不是这中秋节嘛，大家都忙，这可以不用舍了。 什么话呢？ 啊， 这金钱不过是躺来之物啊， 哦、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个既困扶伟是人所愿为的。 嗯， 曾子曰：“5日3省5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哟，您听听这份酸的，先生，您把您这双皮鞋换一换好不好？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啊。” 这也是曾子说的呀。我听听，您说这八月节您都舍些什么？ 我那是90000多人，每人一份 啊。 有5斤1个团圆饼，月亮码1张，百苏锭1封，大双包1对，鸡冠子花1板，毛豆汁1只，白花藕1只，白月饼15斤，红月饼15斤，34了白，54了红，蜜桃苹果16，柿子鞭子烟梨，白梨虎着车1样5个，醒梨沙果梨1样5个，1斤樱桃枣，2斤嘎嘎枣，2斤红葡萄，金半白葡萄，3白的西瓜1个，不甜管换 啊， 葡萄酒高粱酒1样2打，螃蟹8斤半，大个团集哎，满是活的。 这玩意儿这太周到了。这个 9月来2套旅行装，2双皮鞋。 那到了10月呢， 一人1套大礼服，小国旗一面。 那干什么呀？ 好参加国庆游行啊。 哦，好好好好。 11月来件夹大衣。 嚯、哦、这一年到头可都照顾到了，可以算是功德圆满了。 不成啊，那还有12月呢。 是，哎，12月过年了，那还舍什么呢？不用舍了。 什么不舍 啊？ 哎，做人要有始有终啊，岂能功亏一篑乎？他们都是一包，每逢佳节倍思亲 啊。 圣人云：“雪中送炭真君子，锦上添花是小人。” 哦， 好心有好报，好狗不挡道。曾子曰：“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怎么能不舍呢？”舍。 舍，这过年您都舍什么呀？ 我那是90000多人， 每人一份。 哎，你都会了啊？ 是，你说了好几遍了吗？ 八寸宽，5尺高，5碗蜜供，圆子苹果25个，为一堂面馅5碗，素菜5碗，月饼25斤，神奇老国供，天地供，灶王供，马王供1、2、3碗，司堂供3堂，春菊25个，白蜜供5碗1堂，白月饼25斤，财神供1桌，供花全堂，金铜1对，大殿香1柱，细殿香1碗，檀香4两，酱香4两，云香2两，汉饼50个，万寿香5束，百苏锭5封，高香5封，线香5封，5斤通宵竹1对，1对套花白蜡 啊， 大双包4对，小双包4对， 哦， 钱粮4份，罐头边1封，5板麻雷子，5板2踢脚，封钱100张，大画5张，小画10张，金印名片100张， 多少 全印本人的名字。 嗯， 烧纸钱粮2份，街门对，屋门对，大佛对，灶王对，横批福对，抬头见喜，出门见喜，春条10份 啊， 黄白年糕共10斤，灶王码1张，麻草马料10份，凉水1碗，这凉水您自个儿舀得了。 废话， 煤球500斤，硬煤300斤，大汤200斤，白米2包，4袋子白面，500馒头，猪头1个，鲤鱼1尾，红公鸡1只 啊， 50斤羊肉，30斤猪肉。